利塔，大火烧毁过千公顷的土地，估计大约10%的火场面积受包围。山林大火令到附近学校关闭以及主要公路封闭。由于当地录到每小时过百公里风速，加上天气干燥，令到火势进一步猛烈，当局已经发出新一次的疏散命令。加州州长纽森宣布索诺马等地进入紧急状态，不排除采取预防措施实施停电。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由于较早前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坏车虽然走了，现在东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喇沙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翻大家港铁的服务安排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的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在晚上的10点结束。机场快线方面咧，由下午6点起至到尾班车，只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来回服务，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两线广播剧， 气味浓郁，剧情曲折， 风骚快活人，广播剧， 公屋快活人。 玩玩星期天儿童广播剧， 不得了剧场， 集悬疑、惊栗、动作爆破， 有咩吓？有咩？有咩？ 冇咩？ 自己听下咪知啦。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零售有乜话你知？ 零售乜都有，我由前线一路升到店铺经理，学识嘅销售、采购同营销技巧，终身受用。 做零售工时有弹性，照顾埋屋企都冇问题。我做嘅铺头有好嘅工作环境，做嘢都醒神啲。 零售嘅文凭课程帮我打好基础，公司又有管理培训，系一条专业发展嘅好出路。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英国国民保健处11月将会在伦敦成立互联网和游戏障碍中心，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为13至25岁打机成瘾的年轻人提供治疗。对于一些持续沉迷电子游戏导致生活和社交严重受到影响，包括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将打机放在生活中最首要位置，就算令身体和精神健康都出现问题，仍然都不顾一切继续打机，都会被视为是游戏障碍的症状。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将游戏障碍纳入国际疾病分类，除了鼓励有打机成瘾问题的人士更加愿意寻求协助，同时亦都希望增加医疗人员对这种疾病的关注，能够积极发展相关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法。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尚志，认真做。 下昼呢度系陈尚思， 认真做 系啦。直播室入边有莫莉啦、乐啦、思培啦，仲有 Dixon 喺呢度。系啊，先报下个天气俾你听先啊。 好啊，咁啊，而家咧就系27度啦，相对湿度69%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本港咧地区同埋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就 系 有阳光啦，同埋干燥。而今晚咧大致多云嘅，咁啊 feel 到咧外面都系比上个星期凉咗好多啊。 系啊，同埋好干燥啦，开始皮肤好痕啊。 咁啊，自己好好地饮多啲水啦，同埋 抹翻 啲 cream 啦，系啦 ，mask 啦 ，teenage school mask 啦。 我寻晚敷咗噶， 直情系干。干到一个点咧，系个喉咙咧，经常都觉得好痕咯，同埋个嘴唇开始爆啦， 咁夸张啊，要爆 开始真系裂啊，有时间唔时又闻到血腥味啊， 咁你真 系 好干喎个嘴， 系而家冇事啦，饮咗好多水啦， 同埋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我病足一个星期啊，卒之。 啊！我嗰日見到佢病重個樣喎。 哇！你病足一個星期啦，卒之嘅意思係你 卒之好翻。 我以為你期待咗實病啊，卒之病啦， 仲有少少鼻塞嘅。 係我衰嘅，佢未講完我截停佢，因為我見證佢病個樣。 係咪好憔悴啊？ 唔係靚仔好多。 係咩？ 戴個口罩。 我想講咧，今次 即刻覺得哇，未叫咁靚仔嘅咯， 係嘛？就經歷咗一次咧，我發覺自己真係可能係患上咗呢個流感啊。原来咧，我睇翻咧就系感冒咧，就系一般我哋 吓 好翻噶啦。 你患咗流感啊？ 系 啊， 因为点解咧？我今次咧系直情系病到喐唔到啊！成个星期系。原来流感同埋感冒最大嘅分别咧，就系感冒系可能你有啲鼻水啊剩啦，咁流感咧系真系你个人好攰，我真系摊咗喺度喐唔到。阿莫应该见到，佢嗰日喺直播室度入我咧，我 系 瞓咗喺度。 流感系大件事好多。 系啊， 你系咪真系肯定好翻晒噶？ 好翻晒。 你使唔使戴翻口罩？ 系啊， 即系如果你真系病咗戴口罩 OK 嘅， 因为你。即系流感啊嘛， 系啱嘅，系啦， 传染俾我哋。 系啊，唔系因为呢几排我即系好多学生都系流感啊，同埋好多学校开始病啊啲同学仔。 因为其实我上次都有讲过嘅，就因为有讲过就话有医生啊嗰啲有提过就系话冬季嘅流感咧提早咗嚟到，咁所以加上而家啲天气咧，你知啦，又忽冷忽热咁样。个忽冷忽热嘅意思即系话下昼嘅时候就好热， 系啊系啊系啊。 咁上昼同埋呢个夜晚嘅时候又冻啲啦，咁而家直情讲话。下个礼拜一天气仲会转凉添，咁我见身边好多人咧都有唔舒服嘅症状，系啊，我自己而家搭车我都会戴口罩，因为我成日都讲我往年咁多年咧，其实我由3年前开始咧，我搭呢个公共嘅交通工具咧， 讲得好， 讲到啊， 我一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唔系佢哋可能思培同阿乐唔知啊，其实我讲唔到呢六只字噶，系啊，我唔可以一次我讲噶， 佢对呢个事有少少障。 系 佢有啲语障， 公共交通工具 系啊，讲唔到嘅。咁跟住我就会戴口罩咯，系啊，但系同埋我有打流感针，系啊。咁所以真系嘅免疫力即系系统可能会比较弱嘅朋友咧，真系要注意啊。 系啊，咪即系 小心啲自己身体啊。 系啦，天气即系温差大啦。咁但系喂，头先讲起咧啲学校嘢咧，即系啲同学仔都病啊，唔舒服啦。咁我最近见翻一啲。中学同学嘅时候咧，我听翻一个好有趣嘅故事啊，关于我嘅 个病晒啊， 唔系，嗰个佢比病更严重，点咧？ 系啦，你病咗 嗱，我嗰阵时咧就即系我都讲过，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喺中学咧系过得不太愉快嘅， 系啊， 系咪？大家都知我的 小学就成日喊啦， 小学成日喊啦，中学不太愉快啦，咁但系咧 你个童年好唔愉快， 所以造就到我今日咧就好开心活泼啦，系咪先？咁但系咧我嗰阵时嘅不愉快咧系直情啲同学唔想同我倾偈。有啲想蝦我咁樣噶，咁但係咧後屘有一日咧，突然間冇人再蝦我，我先知道原來我嗰陣時做咗一件事咧，嚇到所有同學仔唔敢對我再有任何嘅語言嘅欺負啊。甚至乎 系唔敢欺凌你啦， 唔敢欺负我啦，系啦，凌唔凌咧，我未去到咁极端嘅，佢只系吓吓我咁啫，欺啫，系咪欺啫咁样？ 你突然间发狂啊？ 系啦。我就发生咩事呢、我就唔系我想发狂，而系我唔知道原来我做咗件咁嘅事。因为咧大家认识我，其实我即系就算我要发脾气啦，我都唔会系动手动脚或者我 同人口角，其實我都係盡量想縮嗰啲嚟噶嘛，即係盡量避免咪避免咯。咁但係咧嗰陣即係聽啲同學仔講，你知唔知你嗰陣時啊，整到有個同學仔啊隻眼啊，跟住我嚇係咩咁轟動嘅事咩？佢話係啊，你以為整到隻眼事少啦，原來佢係直情係受咗傷啊！ 你係 嗰件事之後， 但你自己唔知嘅， 我自己唔知啊，因為咧原來喺我被同學即係笑緊或者唔驚咩事啦，講緊小朋友其實我冇乜怪嘅，即係冇乜要怪翻佢哋嘅，只係個小朋友啫，咁大家都經歷過啦。咁原來係我出咗走廊嘅時候咧，唔小心開門撞到佢， 你好暴力啊！你呢個暴徒 係啊， 整傷人隻眼暴徒。 我只是覺得我呢個動作不是太好，但其實老實我是不知道的，即我不知道我開門撞到他，因為原來呢很衰不衰他追出來罵、 哦、 那他追出來罵，我不會看後面呢有沒有人啊，這樣然後才開嘛、嗯、那我有一點不開心，我就開咯，用力得滯啦，啪行撞到他，那誰知他就整親、 嗯 哦、但後來是他冇任何嘅告状成成嘅，佢自己即系哎痛咗一阵，跟住就冇事啦，咁坐翻埋位。跟住我翻到嚟咁多日打后翻学嘅日子咧，冇人再敢埋嚟骚扰。 哇，好有效， 全部都 当然唔好乱用啦， 梗系唔好乱用啦，梗系唔好乱用啦。 同埋最紧要就系你有心感协议嘅，你之后内疚嘅，你真心最真诚。 我听完之后，我系直情觉得。我好對唔住呢個人啊！即係因為我第一我真係唔中意有呢啲事發生嘅、嗯，第二我係唔知情嘅情況下原來發生緊咁嘅事，就令到自己好似哇好恐怖啊呢、這個人咁樣。我本來已經唔想冇朋友噶啦、嗯，我再做埋呢件事我更加冇朋友喎、啊。咁所以我係覺得哇好慘啊！即係如果呢件事發生，我撞親隻眼嘅話，好在佢唔會導致佢失明。 嗯、 但係原來我發生緊咁嘅事，我都覺得、嗯、真係唔好意思啦。 係咁，最後你有冇攞個果盤過去俾人先？ 我都冇見過啦呢、這個人，佢中途。因為呢個同學好似中途已經冇再喺我身邊出現過，唔知佢絕咗學啊，定係叫調個班，我冇留意啦。咁但係咧，我就哇，原來細個有啲咁控動，我自問細個都唔叫做曳仔。嗱，在座三位，你哋讀書嘅時候有冇啲咩曳嘅事發生過？ 我身邊其實咧，我唔係專登去曳嘅，但係有時咧，我會唔小心。即係好似的神咁樣講啦、嗯，其實我唔係故意去整佢，但係唔小心整親人。咁、 嗯、 通常都係人哋整我先嘅。例如咧，第一樣嘢咧就係、啲男仔咧，男同學好中意用著，唔係啲男同學嘅，有某男同學。 啲男同學用咩？ 我又停錯位啊嘛！ 你停錯咗位啊！ 用橡筋。你彈我喎，咁我就覺得即係我好驚噶嘛。你知女同學咧，一見到男仔攞橡筋彈咧，通常都係咿哇鬼叫咁樣噶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有冇男同學或者同學曾經攞橡筋彈你哋？ 有啊，試過攞煙頭添啊！ 哇， 係啊，跟住我而家個腳瓜窿有個印喺度。 所以你好憎，即係唔想接觸煙係嘛？ 係啊，我唔中意同埋唔中意吸煙嘅人，我會行開。 係、即係有童年陰影。咁但係我都有反擊嘅嗰下，因為我控制唔到自己啦。 你點反擊咧？ 咁咧，女仔咧 攞橡筋彈， 彈到咧， 咁隻手指全部都橡筋，嘣嘣嘣嘣嘣， 啲做戲先得嘅。咁我就唔係好叻玩橡筋，咁但係女仔最勁係使手指甲啊嘛。 唔、係女仔唔好叻玩橡筋，我細個成日叫佢跳橡筋繩玩橡筋咧，扎佢橡筋繩好叻嘅，好快手喎。哇，大佬你上一堂就已經可以扎咗一條，跟住小息就玩得嘅咯。 嗰啲工藝嘢嚟嘅，仲可以咧攞個橡筋嚟整成嗰啲星形啊，唔、知五角星啊、八角星啊。系啦，咁但系咧，我想话橡筋就唔讲啦。我唔小心咧，佢弹完我之后咧，我就揾啲手指甲去即系搲佢啦。跟住一搲之后咧， 好似猫啊， 喵 就搲啦。 好惊啊！因为搲咧，我太大力啦，跟住流血啦， 入肉、啊， 跟住我 feel 到咧冇入肉嘅，但系佢啲皮喺我啲手指甲里 面。哎呀， 但对唔住，我真系唔系专登嘅，即系太如果太过。即係太可能會有陰影啊！個男仔會咁，但係最後都同佢 say sorry， 我都好內疚嘅。咁但係所以就唔好欺負我咯，即係有時唔小心會反擊就會。 仲有啊，有一個男人最痛啊！即系男人最痛系咧，即系男 看佢 男唔系咁样，未去到咁紧要。男男女女咧，有时女仔唔系好知道，即系男仔有时咧就读书嘅时期细个，大家双方都唔知咧。男仔有啲位置咧踢完之后咧，嗱你都会即系腰到一个地步，系上到去个肾嘅位置、背脊嗰啲位，即系有时咧上到个头添嘅，会好痛。 系咪夸张？ 有同学试过系踢到晕咗咯，俾人 吓 系会噶，真系好痛。 但系有啲女仔以为冇嘢咧，好小事啫，反正砰咁一脚就踢埋。 去你要記住以前是不是玩膠底的，以前讀書我的年代是 穿 木底 的，謝霆鋒年代。 但是我想說腰那裡痛一點，上不穿下 不 穿， 是踢中個重要的位置扯到上個腰再戴上個頭上的。 咁即係佢仲痛過上五寸下五寸噶咯， 痛好多 好多。喂，上五寸下五寸嗰個發，即係如果你當係有警 是 有警報咁樣啦，係嗰個 hit 中嘅位置痛啫嘛。但如果你踢中一個重要嘅地方咧，佢係身體各處都會響起燈號咯，話你中招啦，係啦，即係著燈。就算你嗰刻，就算個人真係超著燈啦，你反擊唔到噶，你係講唔到嘢噶， 即 係 烏低身嘅使唔使噶？ 唔止啊！我 其實係你點樣 踎低添啊？ 咩動作你瞓喺地一點都唔能夠抒發你嘅痛，係真係好痛。所以咧，即係嗱而家就即係同啲如果聽緊收音機嘅男女都好，就係要學識自己身體嘅結構。第二就係咧，男仔嗰啲地方咧，真係唔好亂咁觸碰，係啦。如果唔係就好痛，因為我真係見識過有同學仔玩啊，佢哋唔小心踢完之後，個男仔係暈咗啊，痛到。 好誇張，但其實我完全想像唔到， 係好難想像嘅， 我想像到嘅， 即係等於男仔好難想像女仔某啲嘅痛啫嘛， 一樣意思， 係啦，即係生小朋友嘅痛咯，係啦，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阿樂咧， 我自己咧就想分享我小學嗰陣時嘅，因為我小學嗰陣時咧就前邊咧大概五年班到啦，就坐咗一個女同學喺我前邊嘅， 係 啦，我前邊嘅係啦，咁我好中意研究佢啲頭髮嘅喎。咁我上堂咧，成日玩佢啲頭髮嘅，啊，可能唔係五年級，我當四年級啦，嗰陣時再細個少少啦嚇，即係細路仔不識泰山啊，呢個 細個已經咁識挑逗人， 係咯，仲識玩人頭髮嘅， 我真係想研究 女仔， 我細個好中意研究 你冇頭髮咩？細個。 我睇唔到自己啲头发啊嘛， 撩下自己头发 系啦，我就系睇到前面嗰个啲发质啊嘛，我成日会问啲女同学啊，你用边只洗头水啊，边只护发素，点解你啲头发咁靓嘅咁样？但我真系想研究嘅。 其实佢冇洗头， 可能系， 因为玩完之后仲油嘅， 系啦。咁好得意，我记得其中一年咧，咁其中一个同学佢姓文嘅吓，佢就坐咗我前边啦。咁佢个转嗰度咧，咁头个头壳顶有个转噶嘛。咁佢一执头发咧，就成日都弹起咗喺个转度。咁我就睇落就觉得好唔顺眼。喂，点解你成日都咁样弹起咗嘅？跟住佢就话：哎呀，我都唔知啊，都冇办法啊，咁样啊，觉得好惨咁啦。跟住咧，卒之有一日。嗱，我真係出於一個好心嘅，係好心嘅嚇，我就攞起把膠剪， 哇！剪咗啲頭髮， 我真係想幫佢嗰陣時，但係 好毒， 因為我唔係想玩 你小四就已經咁樣啦， 係啦。我好記得咧，我係問過佢，我又話我想幫你解決你個轉彈起咗個問題，我話不如我試下幫你剪咗佢啦，好冇？跟住個女同學仲諗咗一陣，佢話都好啊，可以試下嘅咁樣。跟住咧，我就立起咗執頭髮，即係一執，跟住一剪就剪咗落去。 啲人成日话三岁定八十针噶， 好恐怖！啊、你听下佢而家嘅笑声先惊啊！ 系啊，佢、okay, 完全毫无悔意、啊。 俾啲歉意，俾啲歉意。 嗱，对唔住，嗱呢位同学，嗱你姓文嘅 ，OK 吓、啊。如果你记得嘅话，你就大家原谅我啦吓、啊。但系咧，我想讲个后续就系、是，大家而家成年人啦， 都唔得啦，百几廿年啊， 同埋你要开埋人哋姓文咯。 嗱，应该幻想到咧，一执头发，譬如阿莫剪咗个头壳顶，一执头发咧，你个转系唔会弹起啊，但系你都会 foresee 到系一件咩事。事发生咗噶嘛？ 竖起 系啦， 棍状嘅， 系咯，仲衰过弹起。 跟住咧，呢件事其实系 last 咗半年嘅，知唔知点解？就係咧，佢個執頭髮慢慢生長，慢慢長，跟住好似個噴水池咁樣開花。 佢屋企人冇揾嚟追究啊？ 有啊！有啊，我仲记得咧，佢日日喺度同我讲，佢话点算啊？妈妈问我而家点解冇咗执头发啊？咁点算啊？而家跟住我佢仲系问我，我究竟话唔话俾妈妈知啊？你剪鬼咗好，跟住仲日日同佢讲，唔好啦，唔好意思，我都系想帮你啫，咁样咯。 太恐怖啦！我嗱，点解我即系头先？ 我终于明点解你而家咁样啦！原来你细细个就系咁啦， 三岁定八十， 变态 真系我明啦而家。 但系阿毛系咪啲乖乖女咧？唔系，我记得你嗰阵时都讲过，你学校都劲嘅嘢， 我学校啫。 喺你學校都勁嘢嚟㗎， 我好乖嘅，好文靜嘅。我自己都係嘅，唔係話太開心嘅。但係咧，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我都有曳一面嘅。但係嗰啲曳嘅咧，係直情係我唔知道咁大件事而闖禍咯。我記得嗰陣時好似又係小學啊，咁因為我街童嚟㗎嘛，成日周街玩嘅，咁就同成班同學或者朋友啊嗰啲啦，就話喂幾點鐘喺邊啲公園度等咁樣嘅。咁而從而咧有啲你知啦，好多公園咪有啲阿伯去捉下棋。或者有些就会在睡觉啊，跟住之后就休息一下咁样噶嘛。 咁咧就有一個伯伯咧就好中意撩我哋玩嘅，成日都係啦，但係唔係金魚伯伯嚟嘅，即係男女。 我即刻諗到喎呢啲， 因為我哋成班朋友都係有男有女咁樣，成日撩我哋玩嘅，又成日會喺度笑我哋啊，蝦我哋啊，即係蝦我哋嗰啲意思就係即係嗰啲 捉弄下你啊，養下你啊，激下你啊， 係啦，咁嗰啲咧，即係有鬼捉你哋啊，即係嗰啲啦。咁跟住咧有一日咧，佢如是者喺度瞓覺喎，咁我啲朋友未到喎。咁我哋嗰陣時開始玩嘅係咩呢，我哋嗰陣時街童係咩都執嚟玩㗎嘛，咁攞啲水樽有啲兜啊咁樣就裝水，咁就淋落去啲土嗰度啊，跟住真係玩下淋水。 哇，你哋嘅玩都幾好喎，都係施下肥啊，你執嚟啲空樽都係淋下泥土啊咁樣。 係啦，咁跟住之後如是者呢，嗰一日呢我見我朋友嗰啲味道喎，咁我淋下淋到啲水都即係嗰啲土都濕曬，悶到冇嘢做喎，咁跟住之後我咪驚哭嘅時候呢揸盆水淋落去個頭度咯。 嬲得仔 都几 friend 啊！ 跟住之后佢醒咗之后，佢真系嬲啊！我第一次见佢真系咁样嬲，跟住佢冲过嚟打咗一嘢，冚咗巴，系啊！跟住我之后都同佢道歉，因为我冇谂过件事系咁大件事， 太开心啦，玩到兴起，阿林你先咁 样。嗱呢啲行为唔啱噶吓，系啦，千祈唔好啊！ 但系头先我就讲啦，喂，其实每个人咧，即系学读书嘅时候咧，都总有发生过呢啲咁嘅叫曳嘢啦，咁样咁啊。但系喺我哋学业上面咧，有啲叫都系曳嘢嚟嘅。就係攞零雞蛋，係咪？嗱，攞零雞蛋啦。但係日本咧，這個女仔攞零雞蛋咧，竟然係得到老師俾滿分嘅，即係佢雖然加白卷，但係佢係攞滿分。點解咧？因為 粗劣行為全部攞零分咁樣啦，所以就讚佢啦。 並不是，因為咧呢一間咧係一間日本嘅隱術學校。嗱，香港其實真係冇啊。其實我都幾想試下去讀下啲隱術學校，學下啲嘢。我個細佬幾中意嘅。咁但係咧呢一個咧學校咧，大學入邊咧就有一個科目咧，就係要帶呢一啲嘅學生咧走去呢一間嘅隱者博物館嗰度咧去睇下嗰啲博物館嘅嘢，然後寫翻一個睇後報告。咁跟住咧。嗰、那個人咧就竟然交咗一份俾個十九歲嘅女孩子啊，佢交咗份報告之後咧，佢係得到老師一拎起睇完之後，都未真正睇下究竟佢個內容係咩啊，佢已經俾咗滿分啦。 係， 因為咧呢一個女仔咧係用咗引述嘅其中一招，就係寫透明字去到交呢一份卷。咁佢就話呢，原來呢佢喺嗰份卷度好精心地寫完之後呢，喺個上面用咗一個有色嘅墨水就寫記得要用火睇呀。咁、個老師就即刻攞個火一彈，嘩，伏一聲佢現返晒所有嘅字出嚟。係呀，最後佢就得到呢一個嘅滿分，因為老師冇諗過嘛，通常啲同學咪又係交卷嘛，好認真咁樣埋頭苦幹做。不過你以為可能嘩淨係你讀隱術學校先至有呢一啲嘅透明筆嘅啫。其實唔係呀，世界上原來已經發明咗呢樣嘅隱形墨水。係啦，咁呢個隱形墨水其實都幾好嘅，佢係用大豆去製造呢個隱形墨水嘅。呢一間外國嘅公司咧，佢做咗呢個隱形墨水之後咧，佢出咗幾隻顏色嘅筆，咁啊俾啲人咧畫完之後咧，你就可以放一個佢專屬嘅相架位置。個器皿其實擺咗入去之後咧，佢入邊就沾咗啲大豆成分嘅嘢，咁佢就會慢慢咧將嗰啲幅畫咧短時間內咧20分鐘至30分鐘咧，全部變咗透明。咁當你送到俾朋友，個朋友擺兩個禮拜度咧，就會開始現翻曬所有寫過嘅 message 或者畫過嘅畫都永久噶啦。咁佢大約兩個星期至到三個星期左右咧，佢就會全覆現翻曬出嚟。 係 啊，幾得意啊！咁所以其實佢出咗之後咧，佢都係有啲人係想寫一啲心意。有時可能佢未必想即刻俾對方知道佢想寫咩，有少少神秘感，或者佢唔敢開口表白。可能佢俾咗封信佢之後，佢翻到屋企兩三個禮拜後咧，就會揭曉出嚟啦。 點知嗰個人已經同咗第二個拍拖？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Everything will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Hey, hey.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Oh, yeah.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ou,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一首近排好喜欢嘅歌曲，佢哋系 Maroon 5。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有呢一首叫做 Memories。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天主教团体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祈祷会，超过300人参与。天主教香港教区副理主教夏志成分享的时候说，四个月的运动情况变得复杂，难以化解，呼吁不要将对方物化，没人是曱甴、狗或者是黄色物体，大家都是人，有共同的人性，打下去之时停一停，想一想是不是要将对方打死。夏志成说，大部分的市民认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虽然政府多番以不同的理由否决，但认为寻找真相才可以走上和解和平的路。夏志成指出，运动中充斥愤怒，他不认同暴力，暴力不可以带来公义，化解仇恨，拥有公权力的一方需要负较大的责任。区议会选举在即，呼吁群众将街头抗争变成选举一票。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中庭，有市民举办与反修例运动相关的画作展览，并提供画板和画具给市民即场画画。他们又派发印有反修例画作的明信片，现场大约有200人围观。有市民用扩音器播放《愿荣光归香港》歌曲，和高叫香港人反抗等的口号。另外，原本有网民发起银发族在新城市广场罢买游行活动，但发起人之一的谭国新说，因为和其他活动撞期，为了避免混淆而取消。他又呼吁市民和银发族积极参与区议会选举。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座处理汤汉书记接受梵蒂冈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说，对香港当前动荡不安的局势感到忧伤，向港人发出三点呼吁，请香港市民怀住希望，避免暴力，努力重建和谐。汤汉书记说，深信以暴易暴不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只是会招来更大的危机和伤害。他又提及印度的甘地和南非的曼德拉，说他们是因为坚持以和平的方法反抗暴政，赢得全世界的称誉。汤汉书记又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喊话，表示责任落在每个人的身上，大家应该协助焦虑不安的年轻一代走出迷茫和失望的困境。政府当局亦都应该负起责任，协助青年真正聆听香港人民的声音。执法者亦都必须在他们的权限内以良知执法和守法，才可以重建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和尊敬。 在台湾蔡英文总统谈及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案的时候说，政府已经指定窗口可以联络执法单位，整体执法单位已经准备好，希望港府尽快将疑犯和相关掌握事实证据交出，以便尽早展开侦查，否则时间越拖，证据和侦查将会受到阻碍和困难，让后续司法处理的障碍越来越大。对于有香港传媒报道陈同佳可能在明年大选之后才到台湾，蔡英文说现时消息有些混乱，不知道哪个真的可以代表陈同佳。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天说，马英九前总统密有律师为疑犯辩护，大陆政协牧师协助，政府需要步步为营。蔡英文表示，苏贞昌想表达的是看到事情比较不寻常，提醒社会大众注意整个案件的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朝头早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晚天气转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在佛光街桥底。现在思瑞入沙田隧道口都是有少少车龙的，龙尾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书局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电厂街。另外糖水道落去英皇道呢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和富道。在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多车，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道接近油塘电话机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呢车多的，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对开。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龙尾就排到去和乐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那段呢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呢龙尾排到去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姜涛，如果有机会养宠物的话，我希望可以养到秋田犬，因为以前小时候看过一套关于日本和秋田犬的一部电影，那就觉得狗仔和人类的关系不单止只是主人和宠物的关系，更加是亲人的一种关系。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加油爱宠。 黄太，多谢你成日来探我，还请我喝汤。 横店煲开隔离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在嘉年华会的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扮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的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呢一个嘅月历咧，十月啊，都已经差唔多到尾声噶啦噃。 系啊，一个重要嘅节日啊。 系啊。 咁啊，系时候可以出去玩下啦。咁啊，如果即系都有兴致，平时有呢个习惯嘅话，就系讲紧万圣节啊。 冇错 ，Halloween。 万圣节你哋会唔会即系惯常都系出街，可能感受下气氛咁样嘅咧？ 其实想出去两年嘅，前两年。嘅前年咧，有一年我係淨化咗妝有 dress up 咁樣出去嘅，但係咧、 啊、你嗰陣時 冇啊，淨係化咗個骷髏骨妝咁樣， 搭劈血咁樣啊， 係啦，好簡單咁樣，咁但係出咗去之後咧，冇人玩。 吓、 啊！我去嘅地方，我去嘅地方，我自己即系化咗妆啦，发现自己小猫三四只有化妆咯，其他成个 party 入边其他人都冇嘅、 啊。你系咪去咗啲咩葵涌嗰楼下个公园嗰啲啊？ 喂，阿望，尖沙咀。 点知你啊？ 尖沙咀噶啦， 你知你哋啊？ 我已经为咗希望等佢高尚啲啦，咁去尖沙咀玩应该气氛几好啦。咁点知去到嗰个 party 入边咧，冇啊！ 一定去蘭桂坊先有 的，逼唔到啦，逼唔到啦，太晏啦！即系我做完嘢过去已经好晏啦。 咁你唔好怪尖沙咀啲人啦、啊。 我冇怪尖沙咀啲人啊，我只系怪自己拣最唔啱时候啫嘛。咁跟住咧，我就即在上年啦，就是、因为有事我就冇出到去嘅。咁最后我系买晒衫裤嘅，因为上年我系扮咩咧？扮嗰个游戏 game 啊， 咩啊？ 因为第五人格嗰个游戏 game 啊。我知道、哦、我听你讲过。 系、哦、啊。 你 系 咪扮耕田嗰、那 个？系扮耕田嗰个啊。你唔知边个？ 唔知啊！ 我等俾俾张相你睇。要唔系戴帽嘅？ 戴帽啫， 蒙眼，因为戴咗眼镜，咪嗰阵时得啊嘛。 唔系你冇用啊嘛， 咁嗰阵时得啊嘛，咁咪玩咯。咁 睇晒啦，几千啊件衫。 哦，咁又唔系好过分啫，100-200蚊啫。因为其实咧嗰阵时咧，我记得我有一年同师培万圣节嘅时候，出去做咗个街坊，咁就系周围去揾一啲扮唔系万圣节装嘅嘢咧，其实好贵嘅。 贵噶，起码系200-300蚊一套咯。 仲系200-300蚊都系渣嘢。如果你想扮得再靓啲咧，似啲咧，都坐底500蚊到埋单噶啦、嗯，你先至有靓嘅效果。佢、嗯、仲要每个散件咧，每个 item 买咧都好鬼贵嘅。 都系噶。我通常买亲嗰啲咧，100-200蚊啊，或者甚至去到200-300蚊咧，啲布都系薄纸设